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4集。姐夫， 周思月双手撑在腿上，微微弓着背，低头自嘲地笑了下。 这个我得跟您道歉，是我先考虑。刚刚接到您的电话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不该让他一个人回来，于是就冒昧的来了。 说到这儿，丁父用颇为赞许的眼神看向周思月。说实话，这胡同里的小孩子，周思月打小就是他看得最顺眼的，有担当，没那么多歪心思，看见谁都大大方方的喊人，不像有些小孩眼神飘忽，畏畏缩缩。周思月虽然不过二十出头，但言行举止比同龄人成熟很多，这一点丁父是相当认可的。周思月看了眼丁宪，转向叶婉贤。 他高中喜欢我，不敢说，后来高三…… 说到这儿，周思月忽然顿了下，头低着轻轻点了点。那瞬间，丁宪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紧了，疼得发慌。那段时间，周思月不想提，丁宪也不敢问，因为丁宪知道周思月一定受了很多苦，所以才会那么颓废。而如今为了自己，他在叶婉贤面前揭了这块伤疤。丁宪闭了闭眼，把眼泪强忍回去。周思月找回了些力气，吸了口气，用最平静的语气开口。 我们搬到了南方，父亲身体一度不好，或许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太多，但是我以后会给他最好的。 丁宪其实很怕，周思月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大概是完了。平时周思月吊儿郎当，喜欢插科打诨，很少一本正经地跟丁宪说关于未来的事情，这些是他平时想听都听不见的话。这会儿周思月却开诚布公地摊给他们看。丁宪觉得不该是这样的，周思月不该为了自己放下骄傲，他的赤诚跟真心丁宪都能感受得到，但没必要说给不相干的人听。是的，这一刻丁宪把自己跟周思月牢牢绑在了一起，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不相干的人。 妈， 闭嘴。 妈， 你给我闭嘴。 妈， 再烦就给你关房间去啊。 那你把我跟他关一起吧。 你， 叶婉贤扬手就要打下去，丁宪没躲。周思月微微起身，被丁父拉住。 哎呀，行了，吵什么吵啊，女儿大了，谈个恋爱由他去吧。你这整天这么吵吵吵的，能吵出个什么结果呀？有钱没钱日子都是他俩自己的，你在那边瞎操什么心呢？都还是俩孩子。 就因为还是俩孩子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北京的房价那么贵，他不找个有钱的，难道以后做房奴啊？ 钱钱钱，烦不烦呢？你除了钱脑子里还能有点别的东西吗？我真是受够你了。 丁父在这家里装聋作哑几十年，忽然在这一瞬间全都爆发了。 你要那么喜欢那个苏总，你干脆问问他，你他要不要。 丁宪跟周思月互视一眼，也看出来了，丁父确实喜欢周思月，难得为了他跟叶婉贤据理力争一次。 一个清华生啊，年轻有活力，人又聪明，哪点比那个什么苏总差了？再说了，我当初的职位还是他父亲帮忙给我调出来的。你那见风使舵的嘴脸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。过日子能不能坦诚一点儿？ 叶婉贤气得不行，扬手就扔了一个枕头过去。 哼，我见风使舵，我这都是为了谁呀？啊，我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二十几年，你跟个窝囊废似的缩在家里头。外头什么地方不是我在打点？我势力 我要不势利点，有你这种舒坦日子过？再说了，我有不让他俩谈恋爱吗？我了解了解情况，你跟我急着白脸的发什么脾气？他不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呀，我不心疼他呀。 妈，你同意了？ 丁贤见缝插针，叶婉贤叉着腰气喘吁吁。 我要是不同意，你爸还不把这屋顶给掀翻了呀。 叶婉贤说完又看向周思月。 我丑话说在前面啊，谈恋爱归谈恋爱，晚上准时回家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你要给他更好的生活，你得拿出点成绩来让我们俩看。 哼，这还差不多。 周思月轻轻点头。叶婉贤转身去拿包，然后看着周思月说了句， 留下来吃饭，我去买点菜。 丁宪忽然看着叶婉贤的背影开口说， 谢谢妈。 叶婉贤没回头，拎着包在玄关处换鞋。 你也是我生的，我对你严厉不代表我会害你。 丁俊聪下了培训班回来，正好叶婉贤刚做完饭，他看着周思月问， 这是谁啊？ 叶婉贤不咸不淡地把碗筷摆好递给他， 你姐男朋友。 姐夫好。 吓什么呀？ 周思月倒是挺规矩的，知道叶婉贤不喜欢丁俊聪这么叫他，也没应声，他淡淡笑了下，低头吃饭。吃完饭，丁宪跟周思月回去拿东西，刚上车丁宪就问， 刚刚我弟弟叫你姐夫，你怎么不搭理他？ 答应了。 周思月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瞥了丁宪一眼。 我怎么没听见？ 心里答应了。 周思月转头看着车窗外笑。晚上丁宪回到家，沙发上就坐着丁俊聪一个人。 爸妈呢？ 丁俊聪抱着枕头趴在沙发上， 出去散步了。哎，姐，你真跟周思月哥哥好了？ 丁宪换好拖鞋放进柜子里。 嗯，是。 搬进胡同那年丁俊聪八岁，如今已经上初一了。对他来说，周思月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。那会儿他还是小屁孩，周思月跟蒋晨那帮人就是一群大哥哥，他经常听人说东向的周思月哥哥可厉害了，长得帅，还是个数学天才，高三没结束就被保送清华。蒋晨哥高三冬天跟家里闹翻去当兵了，子琪哥考上了飞行员。后来的小孩听着都挺敬畏的，丁俊聪也是，他小时候不懂事儿，又被人宠着，喜欢跟丁宪对着干。后来渐渐长大，加上丁宪上了大学又不常在家，有时候还真挺想他的。丁宪也能察觉到丁俊聪其实有变化，这么些年下来他被人宠惯了。早些年在乡下的时候，那些孩子都捧着他，到了这儿，学校里谁都是娇生惯养的，除了叶婉贤没人惯他。小孩子的情绪最直接，发现交不到什么知心朋友，也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。懂事之后性格倒也收敛了许多。 你们学校是不是牛人特别多？他在你们学校还是那么优秀吗？ 你对优秀的定义是什么？ 丁俊聪说不上来，他一直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的。 你说呢？ 丁宪看着丁俊聪， 敢于光脚追梦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妥协的人。每个人对优秀的定义都不一样，在我眼里他当然是最优秀的。 丁俊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问了几个问题，丁宪都一一解答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去写作业了。临走前又折回来， 下次让他教教我数学呗。 丁宪正在低头发短信，闻言想到他那13分的数学卷，抬头瞥他一眼， 你还是别找虐了。 为什么？ 奥赛出身的人讲题你们听不懂。 哼，小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期再见了。